213集，我们分手吧。任意虽然不能出警，但是依然可以指导战士们训练，因此回到中队的第二天，他就起了个大早，想要回到从前那种熟悉的规律的生活。不过晨练刚进行到一半，警铃就响了。警铃的声音振奋了仁义全身每一个毛孔，可当他下意识要往车库跑的时候，突然又想起来自己还在被停职中，思及此难免有些失落。中队空了一半，仁义训剩下的人就更起劲了，中午吃饭的时候个个叫苦不迭。下午自由活动，仁义先是跟他爸打了会儿电话，又玩了会儿游戏，眼睛累了就去后院他们自己开辟的菜地里干活，反正一刻都不想让自己闲着。当然他也没忘了医嘱，不会过分劳累的。仁义在地里面翻着土，凤凰和淼淼在一旁玩，春日的太阳烤着背，把人的心都晒得暖烘烘懒洋洋的，什么都不想思考，只是在享受这一刻。只是没过多久，一个小战士跑了过来。 任队，龚博士来了。 任毅倒也不意外，只是有点可惜这短暂的安宁。他轻描淡写地说， 你跟他说我干活呢，让他改天再来。 啊？ 小战士心想，诶，他们队长和龚博士怎么突然就不好了？ 啊？什么啊？去啊。 哦。 任毅继续翻土，想着今天是种韭菜还是种上海青，可此时的心情已然是毛躁起来了。没等多久，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一听，哎，就不是他们中队的人。他们中队都穿绝缘战斗靴，大厚牛筋底，踩地敦实稳健，而这个脚步声是潇洒的、优雅的、轻缓的，要是走得再细致点，声音便机不可闻，显然是一双比他月工资贵得多的手工皮鞋。唉，人一直起了腰，转头看着来人。自那日以后，这是人一第一次直视龚应贤。龚应贤不错眼珠地望着人一， 医生应该让你好好休息吧， 这点活不算什么。 淼淼喵了一声，跳到龚应贤脚边，蹭着他的小腿。龚应贤弯腰把淼淼捞了起来，抚摸着他的脑袋，自顾自地说道， 我这两天特别忙，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组织的人，审都审不过来。青燕留下的电脑里有很多资料，虽然被他销毁了，但是小谭那边正在努力复原。总之这一次收获特别大。 好事啊。 张文和紫燕都还在追捕中，但他们已经穷途末路，跑不掉的。 好， 我家的案子现在…… 你其实不用告诉我这些，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，这些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。 仁义，你有理由生气，我也知道你会生气，但我还是必须这么做。我想等一切结束后，我会好好向你道歉。对不起。 上一次你利用我爸那回，你道歉，我原谅你了，是因为我觉得你不是故意的，你只是同理心太弱了，你只是不太通人情世故，你只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。可这一次你是故意的，你明知道我会有多难受，你好像也不在乎。 我在乎，我不想让你卷进这件事里，我知道这会伤害到你，可还是出现了很多我无法预料的事情。 你说你不想让我卷进来，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来找我？ 任毅握着锄头的手早已攥得死紧。 我很想你，又怕你没有我的消息太担心，而且我需要你帮我。这个计划知道的人很少，郑培来了之后，严姐、蔡强、小谭他们都被盯着，我能信任的人 只有你。 你信任我？这句话太扯淡了。如果你信任我，我们之间就不会有这段对话了。 我信任你，只是警方的计划必须绝对保密。我没想到你会跟踪月星谷，也没想到你会跟踪我。如果我告诉你或者阻止你，紫燕就有可能发现异样。这个计划不容许一点差错。 我知道，你有你的理由。其实我还有挺多疑问的，但是我都不想问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那些破事跟我都没什么关系。 你问吧，我会全部。 你不会。我从来没有要求你把工作上的事都告诉我。我也是国家公职人员，我也知道要保密。可什么事都该因地制宜吧。我以为你们把我当战友，结果只有我自己这么认为。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倾尽全力配合帮忙，不需要我的时候就要对我保密了。哪怕看着我因为你们制造的假象痛苦，你们也不在乎，理由居然是我他妈的不会撒谎。 任意原本希望自己能保持冷静，毕竟医生说了他不可以动气，他亏待身体这么长时间，现在只想好好呵护一下，可越说越他妈激动。 龚应贤，我说这句话不知道你能不能懂。你为了办案要对我保密，大是大非上没有错，可是没有人愿意被利用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毫不保留的付出，最后被利用完了再被你们忽略。你们在计划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没有考虑过我，其他人也就算了，你也没有考虑过我。 你说的对，是我的错。我知道这么做会伤害你，可我为了抓到紫嫣还是这么做了。任意，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。 你特别聪明，很会举一反三。上次的事儿，你发现真诚的道歉就能得到原谅，所以这次你不找借口直接道歉。只是我发现你其实并不觉得自己错了，你要的只是对你有利的结果。 龚应贤怔住了，任意突然眼圈红了，他哑声道， 我这几天想了很多，我发现我们真的不适合。 他倒吸一口气，感觉有些说不下去了，可还是逼着自己把想说的话说完。 我以前特别看不上这句话，我觉得只要互相喜欢，绝大多数困难都能克服，何况只是性格上的差异。现在才明白，没那么简单。我看到我们面前全是坑，我努力填也填不过来，这一次已经把我折腾得够呛，我不想再有下一次了。 任意，我绝对不会再伤害你了。 龚应贤的声音在发抖，他突然意识到之前的任意还会跟他生气跟他叫嚷，现在这个平静的仿佛万籁俱寂的任意更让他害怕。 你会的，下一次你要在我和更重要的事情之间做选择，你还是会选择牺牲我。你用结果去权衡轻重，你觉得只是让我父亲恍惚一段时间，只是让我难受几天，只是让我隔着防弹衣中一枪，只要没有造成大的损伤，修一修就能好，我就绝对不会这样对你，所以我也没办法接受我的爱人这样对我。应贤，我们分手吧。 他说出这句话，五脏六腑都在绞痛，痛得他几乎无法站直，要靠手里的锄头稳住身体。宫叶贤僵住了，那双深邃漂亮的眼眸中瞳光在刹那间熄灭了。仁义无法直视宫叶贤的脸，他知道宫叶贤喜欢他，他知道宫叶贤会难过，他也是一样的。只是在可以预见的漫长未来，这样的事也许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。趁他现在还喜欢这个人，就此打住吧，不要到了最后两情相悦变成一地鸡毛，珍贵的喜欢也变成了难看的恨。宫应贤高大的身躯颤抖了起来，就连淼淼也感受到了他气息的紊乱，挣扎着从他身上跳开了。宫应贤握紧了拳头，低声道： 你怎么能，你怎么敢说出这句话？ 仁义没有回答，他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会说出这几个字。所有的文艺创作形式都在向人灌输这样的一种思想，那就是但凡经历过生死磨砺的爱侣，最终都会生死相伴。可那不过是因为后面漫长而平庸的人生不再值得表述罢了。他以前也以为他和宫应贤经历的一切那么轰轰烈烈，那么惊险绝伦，他们早已经是命中注定。可人呐，终究不是时刻生活在戏剧里，磨人的都是那些细枝末节。长痛不如短痛，这句话越品越对。 仁义，你怎么敢跟我说出这两个字？出了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，你为什么要说这两个字？你要放弃我吗？你不是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吗？ 仁义鼻头一酸，背过了身去。他根本不敢直视宫应贤的伤心。 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 宫应贤如遭雷击，他嗫嚅了半晌，才悄声说： 我的问题，可是你说我怎么样你都喜欢的， 所以你就有恃无恐了。 宫应贤呆呆地看着仁义的背影，他做好了全部的准备来接受仁义的责难，可他还是低估了这个人对他的影响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令宫应贤害怕面对，一是火焰，一是仁义的拒绝。 把你刚才那句话收回去，不管你说什么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死都不会放弃的。 仁义依旧没有回头。 我不但做刑侦，还做科研，所以只要我想，我有的是耐心，尤其是对你。你好好休息，我下次再来看你。